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一，农历6月17。 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圆梦今天播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驻村解民忧，苏区换新颜。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夺三金一银三铜。 台风烟花将在浙江平湖到上海浦东一带再次登陆，上海、浙江等地全力应对。河南浚县渭河决口今天凌晨合龙，郑州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到56项。 美国多地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疫苗接种率暴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着力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圆梦今天播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不久前，27位农民工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建筑公司拖欠的33万多元工资。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安吉县信访局副局长王忠明： 百姓只要有了矛盾诉求，来到这里都能得到有效化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分成县、 乡村3个层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大量的问题呢都在乡村两级得到化解。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探索村市民当家制度，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滑县白道口镇镇长耿坤： 群众通过只读化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反映自己的需求，村民的心气越来越顺。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当前各地正着力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贵州省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推行党建网、平安网、民生网3网融合。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琴： 我们社区是把党建工作建在网格之上的，让它延伸到我们各个志愿服务队中去，全心全意的 把基层的治理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依托网格建立起12个网格党支部，及时响应居民需求，越来越多的社区群众也志愿参与到社区治理工作中来。社区党总支书记陶九弟： 我们也是充分了利用了下沉单位、近社区解决我们的疑难困惑，把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好的政策一一的送到我们的居民身边，把居民凝聚起来，为我们社区来共同出力，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今年以来，北京依托12345热线民生大数据，在接诉即办工作中梳理出27个群众急难愁盼的高频问题，细化改革措施实施全程督办。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张格： 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办理，及时的反馈，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更近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已经2轮面向社会征求了意见，让我们呀 为民办事儿切实有法律保障。 江西省南昌市结合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创建工作，聚焦群众身边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推进县区综治中心提档升级。南昌市西湖区综治中心主任黄欣欣： 我们开发的线上便民调解平台，由我们的专业的调解组织、专家工作室啊、专业平台素材团队、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不用出门就可以直接在线上进行受理调解。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驻村解民忧，苏区换新颜》，采制总台记者李敬成、江小晨。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第一乡。6年前，作为红军后人的杨青山来到叶坪乡杨方村担任驻村干部。彼时，杨方村积累了许多问题。杨青山向村民们详细介绍着村里的最新规划，打消大家的顾虑，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杨青山相信，发展经济，将心比心，一定能解村民们的心结。 怎么样去弘扬这个苏区精神呢？我认为就是说，一直要跟老百姓在一起，想在老百姓之先，坐在老百姓之前。有些东西你就是带头去干，老百姓他看清楚了，他就会跟着你来干。 去年杨青山争取到资金，要在杨方村修一条新路。这条长 7.6 公里、宽 6.5 米的双向柏油路，涉及到群众的土地20多亩，征地的过程出乎他的意料。 我没想到老百姓全部都无偿奉献出来，没向我们村里面要一分钱。 在叶坪乡工作16年，杨青山住过16个行政村，打造了化屋的17棵松、朱方村的中国红色健康第一村、杨方村的红色信念路等等。他常常刚刚带领一个村庄改变了模样，就被调往更艰苦的村子继续干事创业。在许许多多个杨青山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叶坪乡2308户8908人全部脱贫。 小时候呢，我爷爷经常讲他过去怎么艰苦奋斗，怎么坚定信念，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哎，一直激励着我。 如今在叶坪乡，瑞金机场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当地所需要什么，我就带领老百姓去做什么。发展临空经济，可以利用空运呢，更快运营农产品。我想从这里做文章。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高原孤岛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普步次人。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任青旺堆。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墨脱公路噶隆拉隧道爆破时使用的急爆器，现收藏于西藏自治区两路精神纪念馆。这只金黄色的起爆器个头不大，右侧中上部位置有个凸起的圆形银色按钮。2010年12月，当它被按下的瞬间，通往墨脱的大门打开了。 墨脱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岭芝市南部，在通公路之前被称为高原孤岛。爬天梯、滑流索、过独木桥，人们想要进出墨脱只能采用这样原始而又危险的方式。为改变墨脱人民的境遇，2008年9月，总投资9.5亿元，北起波密县扎木镇，南到墨脱县县城的扎木公路再次立项。项目主要负责人邹宗良说，复杂的地质环境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 第一就是我们隧道的拥水，第二是地质受了个几个断裂带的影响，地质不确定。 建设者们决定使用起爆器将各爆破点的引线串接起来，进行远程操作。2010年12月15日，隧道贯通的日子终于到了。上午10点整，在位于嘎隆拉雪山半山腰的嘎隆拉隧道进口处，西藏自治区和交通运输部负责人共同按动起爆按钮。3年后的2013年10月31日，墨脱公路通车典礼举行。 我是西藏自治区两路精神纪念馆的讲解员次仁拉姆，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去传承和弘扬两路精神，让两路精神在雪域高原熠熠生辉。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来关注广西百色市百泥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黄文秀，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采制总台驻广西记者邓君阳、傅奇恩、何百林。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泥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 黄文秀在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家乡。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贫困村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任驻村第一书记。果农班统茂一直记得，看到砂糖橘产量不高，销路不好，黄文秀就找专家找销售渠道。如今百泥村山坳间的橘林郁郁葱葱，砂糖橘标准化果园已经从当初的1000多亩翻了一番，带动枇杷、八角等特色产业全面开花。在黄文秀的工作手记上，记着他想解决的每一个问题。百色市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杨杰兴： 黄文秀带着村两位班子熬夜做方案、想对策，向有关部门申请，终于筹到了资金，硬化了1.5公里通屯路，安装了47盏路灯，修建了4个蓄水池。 黄文秀还有许多想法，比如要给百泥村再建一个篮球场，还要建幼儿园。而让人心痛的是，2019年6月16号晚，黄文秀因惦记村里的乡亲，开车返回百泥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年仅30岁。黄文秀生前使用的床铺、炊具，以及2坛未开封的脱贫庆功酒，都还静静地摆放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的老村围里。他曾说过，等到百泥整村脱贫时，他要用自己掏钱买的酒来庆贺。2020年底，百泥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乡亲们却再也等不来他。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添3金1银3铜。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杨森报道。 326.40分，世廷茂和王涵他们将铁定获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跳水名将世廷茂搭档王涵以总成绩326.40分夺得金牌，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奥运会5连冠。赛后，施廷茂表示：“ 现在比赛还没有比完嘛，因为这是我们跳水的第一项，我们也是会为我们队友继续加油，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是会全力以赴，然后目标还是依然的是升国旗奏国歌。 在男子举重67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盛立军以抓举145公斤、挺举187公斤、总成绩332公斤逆转夺冠，同时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纪录。 算得不错，送高， 有了，盛立军是冠军。 此外，在男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发彬同样以打破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的优异表现获得冠军。李发彬表示， 我在队里有一个小称号叫小钢炮，是很能扛练，然后训练量的话，个人的话是很大的，然后自己这么多年下来的话是伤病非常非常少。 赵帅在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射击赛场上两位00后小将发挥出色，江冉鑫在女子10米气手枪项目中收获一枚铜牌，年仅16岁的盛李豪在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获得一枚银牌，而该项目预赛排名第一的杨浩然拿到一枚铜牌。中国女排则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以0-3不敌土耳其队。游泳赛场上，中国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名列第七，虽然没有登上领奖台，但他们在预赛和决赛中两次打破亚洲纪录，突破了自我。 今天，中国代表团将在东京奥运会游泳、跳水、体操、乒乓球、射击等多个项目向金牌发起冲击。中国之声将从今天9:30开始为您转播游泳比赛实况。半决赛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张雨霏将向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发起冲击，欢迎关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防汛救灾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防汛一线部门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迎难而上，勇当抢险救灾主力军。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身而出，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发挥各自优势，全力帮助和支持灾区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注意在防汛救灾第一线考察干部，指导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注重发现和总结防汛救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连日来，河南全力防汛救灾抢险，受灾地区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河南浚县渭河因强降雨发生的决堤，今天凌晨2:27完成封堵，实现合龙。总台央广记者白杰哥、孙崇峰、宋康飞报道。 今天凌晨，渭河浚县新镇镇河段的决口封堵加速推进。 我先顶。 2:27，决口合龙。22号夜间发生的决堤，造成民居和农田被淹，决口从40米左右逐渐扩大，受决口右岸交通等因素影响，只能从左岸填筑沙石单向进站。昨天凌晨，决口一度缩小到约4米宽，但上游来水冲刷右岸土地，决口扩大到10多米。昨天白天，前方指挥部调整方案，军队和地方等力量参与制作钢筋笼、牵丝笼等装备，裹护右岸堤头，确保左岸进站效果。中国安能现场处置组组长李桂平介绍， 我们通过昨天方案的调整，现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下步我们继续进行加高、宽厚和闭气工作。 目前豫北新乡、鹤壁等地排涝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郑州市防汛抢险救灾转入了以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帮扶为主的新阶段。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古艳敏报道。 河南省道227临潼县山区段10公里的道路5处中断，使新乡卫辉市施抱头乡唯一的一条下山通道断行。 据了解，世报头乡现住人口5000多人，滞留游客300人左右。救援人员向世报头乡空投食品、药品、矿泉水等紧急救援物资。交通部门正在用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疏通河道、抢修道路。卫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严庆全： 先把河道疏通以后，让这个洪水改道，路基腾出来以后，再组织更多的机械把这个路基抢通。 目前郑州市防汛抢险救灾转入以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帮扶为主的新阶段。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 46个积水严重的小区中已经完成了排水25个，郑州473个200户以上因在停电的小区当中已经通电的是301个，使用临时电的是41个，全省因灾基站受到影响的是6.91万个不能服务的基站，已经恢复了5.86万个，城市燃气恢复的情况。郑州市因灾停气已经恢复99%了。 交通方面，河南全省18个地市均有不同程度客运停运，郑州火车站、郑州东站仍有大量列车停运，交通运输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 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再次向河南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展开道路抢修、清理泥淤等行动，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7月25号，共有解放军指战员5900多人，武警部队官兵2600多人，民兵11600多人，奋战在救灾一线。火箭军某部救援部队调用大型发电车、大型运水车和通信设备，协助郑州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尽快恢复水电和通信。第83集团军杨根思部队2400多名官兵分11个方向展开城区清理任务。截至昨天下午4点，共累计清理15条街道、1所高校、2个社区和1个小区，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怎么可能啊？ 随着汛情逐渐缓解，祝河南部队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昨天，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派出医疗队深入新乡市渭河、共产主义渠等受灾较重区域展开巡诊，并进行防疫消杀。武警河南总队医院院长魏从光： 我们医院抽组卫勤保障分队，专业技术力量开展医疗巡诊、卫生防疫等服务，普及常见病防治知识。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昨天中午12点30分前后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截至今天早上5点，台风中心位于杭州湾内，预计今天将在浙江平湖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烟花带来了狂风暴雨，浙江、上海等地全力应对。请听报道。 台风烟花给浙江省带来强风暴雨，浙中北沿海海面杭州湾水面有11到13级，局部13到15级阵风。舟山、宁波、绍兴、杭州北部、嘉兴、湖州等地有暴雨，部分大暴雨。截至昨晚8点30分，浙江全省主要江河控制站超警戒水位的有32个，各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27个。由于台风登陆又恰逢天文大潮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海水、江水倒灌、低洼地积水等情况。浙江省防止24号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共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29万个。以紧急转移人员165万人。昨天，浙江省减灾委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雷： 灾后的这些修复，尤其是基础设施的，都要及时跟上。针对农业抢收，然后补种，这要及时跟上。那么防疫工作一定要及时加强。 为防御台风烟花，上海市已转移36万多人。上海地铁所有地面、高架区段车站停运，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取消昨天所有客运进出港航班。昨晚7点以后，所有方向到上海各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全部停运。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督查专员、上海市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应对和物资保障处处长张振宇表示： 现在的每个地铁的进口的地方都抬高了30到50厘米，那么就是为了防范雨水呢倒灌进我们的区间隧道，在每个出入口都配备了防汛的挡板、应急的储水的沙袋，针对那个城市的玻璃幕墙啊、广告牌啊，进行了全面的普查。 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昨天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总台记者丁飞、陈庚报道。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唯一的申遗项目。公元10到14世纪，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留存至今，勾勒出宋元泉州极富特点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 泉州啊，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反映出当年在世界那个格局之下，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对宗教文化的那种兼容并蓄，那种基本的策略。 泉州市委书记王永礼表示，申遗的目的在于传承和保护，下一步将按照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借鉴国内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将这些记载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推进遗产项目的保护立法，定好遗产项目保护管理的专项规划，做好所有遗产点的监测和绿产的保护跟维护工作，使这些文化瑰宝呢能够活态地保护好。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5例，其中江苏2例、辽宁1例、广东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截至7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3870000+7000剂次。安徽省芜湖市昨天通报，24号晚，该市发现一例南京禄口机场新冠肺炎疫情关联无症状感染者，该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运至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并对其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四川泸州市昨天通报，泸州市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泸州市已经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控处置措施。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河南郑州至重庆万州高铁控制性工程巴东隧道昨天贯通，隧道全长13248米，是郑万高铁万米长隧道中最后贯通的一座，为2022年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 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江西早稻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800万亩以上，今年早稻总产量有望突破135亿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440313例，死亡610885例。美国多地新冠肺炎病例激增，佛罗里达州的卫生数据显示，新增病例在2周内几乎翻了一番。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3号，美国接种新冠疫苗人数降至半年来新低。 英国伦敦及周边地区25号下午普降大雨，部分街道严重积水，一些公路被关闭。伦敦消防队接到大约300次个人住宅、公共街区被淹的报警电话。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赵初南，主播魏东、林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